你睇下我哋咧，連咧個 break 咧都唔放過，要繼續 喺度， 係非常激烈。 我好中意阿毛咧，即係突然間好 Chinese， 突然間我哋講緊啲外國案噶嘛，而家雖然都華裔嘅呢單嘢啊，同阿藍可兒啦，但係咧阿毛突然間話咧生草藥，我真係覺得好正， 即係亂噏啊嘛， 係啦，噏就噏。咁我哋唔中意生草藥嘅，我哋要尋求真相，係咪？ 我哋有姜有強。 是啦，我 有款 是啊。Sylvia 呢佢就话防务员呢会拎住住客嘅衫去洗嘅，乘机呢掉咗佢嘅衫喎，会唔会呢？ 嗯，即如果酒店那裡是要做 cover 的话，这个都是有咁嘅可能性嘅。 我觉得酒店是想隐瞒啲嘢。 呢个要问一下周围走啦，即如果啊、住客咁有啲衫咁掉咗落地下啦，咁 suppose 啊，咁嗰個姐姐行過，咁佢會點做 啊？ 唉，咁一個敲門問邊個價咁啦？ 咁一個正常咁我嗰間酒店嚟計啦，咁我嗰間酒店嚟計咧就係、是、唔會話同人 share 一間房嘅，即、就、係、是、我同你唔識嘅，我同你 share 係冇呢件事發生嘅。首先第一樣嘢，咁正常即係、就是、一個人或者兩個人入住都好啦，咁樣。即係嗰間房嘅物件係啦，個物件啲衫褲鞋襪只會屬於嗰間房嘅人嚟嘅啫。即係就算你抌落地下又好，跌落地下都好啊，姐姐都會幫你執翻擺喺度嘅。 如果我做一個咁嘅假設，譬如好似藍可兒呢間案咁，如果佢一路行喺個走廊度，一路互除衫，即係啲衫唔係喺自己房嘅，而係阿嬸見到嘅時間，阿嬸見到，咦？點解執到第三嘅咁？咁佢執嗰啲衫，跟住點咧？ 抌咗佢咯。 咁跟住佢執，即係正常情況下，佢執到啲衫會拎去 lobby。 啊，聽住係拎去 lobby。 正常 情況下， 即係 lock 成翻。 係啦。 咁唔正常情況下會點咧？ 唔理。 攞翻去俾個女長咁啊？ 唔理咯，掉咯， 抌咗垃圾咯，係咯。或者會唔會係阿嬸嬸成日都見到啲衫喺個走廊度嘅咧？ 唔出奇 啊！唔出奇喎， 因為裸女咁樣一路跑 喺度。係啦，佢哋嗰間酒店， 嗰間酒店有好多人係會喺度玩狂野派對㗎嘛。 嗯， 咁狂野起上嚟就 除下衫 就周圍都係嘢， 司空見慣啦咁樣。 所以即係可能會當垃圾抌咗都唔出奇。 唔係，可能阿嬸直頭用一隻吸塵機已經係好大個口嗰啲咧，即係咩都吸入去。 唔係我同埋有個 time lag 嘅時間啊，你明啊？佢一月係啊，佢一月三十一號 失蹤 係啦。咁然後警方幾時嚟先？ 唔係警方係 佢差唔多隔幾日先嚟㗎，因為佢屋企人仲要搭得機嚟， 然後就只要叫係啦，揾叫報案，然後話個女失蹤咗。咁啲衫可能真係俾阿嬸嬸抌咗㗎咯。 咁而且礙於因為清潔阿蟬咧，就如果我話我執咗客人啲衫掉咗，咁我咪好大鑊，炒得㗎咯喎， 死 黑唯有人都話冇見過啊，冇啊， 冇啊，又話冇啊，一路見到嘅都係垃圾啫嘛，冇啊， 個門冇響過啊，但 係啊， 係啦， 乜都話冇係咪啊？ 乜都話冇， 係咪咁啊？ 正常啊， 正常，即系阿周圍走間酒店係啦，正常啊。 咁但係如果你請到阿周圍走呢啲咁傑出嘅員工，當然就唔會啦。即係佢寧願俾人炒咧，佢都會講個真相出嚟啦。 因為有個 time gap 啊。 係啦，因為可以幫到死者沉冤得雪啊嘛。咁但係唔係個個都咁好心噶嘛。 同埋佢間酒店最衰嘅就係佢走廊冇閉路電視啊嘛。 同埋佢嗰個天台咧，講到你個天台有冇閉路電視啊？ 有 嚇，因為咧呢一間酒店咧嗰個天台咧講到咁保安嚴密咧，但係冇閉路電視嘅。 嗯，淨係得把鎖， 係啦，仲會響嘅。 咁算點咧？ 係啦， 但其實有冇響到咧？到底有冇響到咧？又整係淨係佢 但係 即係secure 我又諗咗另一件事， 係點咧？ 如果頭先你講話狂野派對嗰單係咁啦，個secure只係上嚟望下，係有人喎，喂，好走啦！我而家落去食支煙啊，上嚟見到你哋上再翻上嚟好走咗啦咁，咁咪落去食支煙。咁如果佢只係見到道門響，打開望下， 冇人。 冇人喎，因為已經跌咗落去啦嘛。 係。 咁，閂門咯，跟住落去繼續食煙。 真 係 唔出奇噶啦， 因為係 幾分鐘之後先上到去嘛，佢都跌咗落。 佢都跌落去咯。 係 啊。大家可能覺得我哋好似喺度詆毀間酒店啦。咁其實我哋已經好厚道。 唔係，我覺得唔出奇啊，因為喺佢呢個 class 嘅酒店咧，即係做嘢比較 hea 咧。 是真的不出奇的， 是正常 的。我們去段電梯片之前，不如阿毛你再補充多一點歷史性一點，說回這間酒店，其實它這麼多年那些住的人是什麼人，還有即是它有些少少故事講少少。 我想第一樣嘢要講嘅就係呢間酒店座落個位置咧，其實好接近 LA 嘅貧民區㗎。係，咁就 LA 嘅貧民區咧，就出咗名三間五岳，咩人都有，中意有啲似我哋香港以前嘅九龍城寨咁。 治安好差㗎，好似 非常差嘅。咁呢個亦都係點解 LAPD 有咁多案件冇辦法高翻嘅原因， 因為太多疑， 因為太多嘢啊， 成間都嘢做， 咁太多嘢做啦。咁就呢間酒店好近呢個區域啦，咁而。在得呢個區域搞個酒店喎，嚇、啊，即係裏邊可以有幾整齊，就大家想象下啦嚇。 同埋佢仲要出咗名係， 出咗名 係嗰啲誒無業人士啊， 無業人士， 或者係啱啱出獄嗰啲啊， 召妓啊嗰啲咁樣 甚至乎係有幾個 serial killer， 即係。叫 連環 殺手、殺人犯， 或者黑色大理花的故事有關，我哋下集講呢、這個。但係咧就頭先想講咩咧，就係話品流複雜啦。但係咧亦都有啲backpacker 咧，即係嗰啲背包客咧，咁平啊嘛，大佬。 平啊，大佬四廿蚊晚喎。喂，大佬去邊揾啊？ 有都冇所謂㗎嘛。 沖涼 OK 㗎啦。 有地方沖到涼，有個廁所可以去，有個地方瞓得㗎嘛。 有張牀 OK 足夠㗎啦。 係啦，咁所以啲人都話：，其實點解阿南可兒一個女仔咧會住一間咁危險嘅酒店咧？ 這個我覺得又唔出奇， 平係咪一個即係除咗病平咯？ 平， 我諗係平同埋 貪嗰度刺激嘅啫，係咪？ 我諗係多 backpacker 去嘅，因為其實喺北美洲係幾流行㗎，即係大家只係孭住個背囊，因為簡單嘛，喺美國同加拿大我攞住個，而家就要攞埋 passport 嘅。之前其實一段時間都唔使嘅。 就咁揸車過去， 揸車可以過到去 搞掂㗎啦。 加拿大美國人又係咁揸車就過到加拿大㗎啦。咁即係大家其實係 互通， 好兄弟咁嘅。咁所以其實好興㗎，啲人孭住個背囊，帶兩件衫就去旅行㗎啦。 係，你咩品流啊？我瞓一晚起身，我又去玩。 咪咯，佢跟住去第二度㗎啦。 咁但係當然啦，呢個就係最直接諗法啦。但係你話再諗得深啲人就話，其實佢咪約咗啲人咧喺呢間酒店咧附近咧，所以一定要住呢度咧。或者佢呢間酒店裏面會唔會有啲咩神秘組織咧喺裏面啊？所以佢咧就要嚟去 開大會啊， 或者去參與啲活動啊咁樣咧。咁而且咧，因為嗰段詭異嘅電梯片出咗之後咧，就更加甚囂塵上啦。咁所以呢個時間咧，雖然大家都睇過呢段片啦，但我哋都不妨咧喺我哋嘅節目裏面都重播一次呢段片。咁大家一路睇嘅時候咧，做可以頭先我哋聽咗咁多嘢啦，又睇下會唔會多少少嘅揣測啊？我哋一路旁述下咯，好唔好啊？我哋而家播俾大家睇一睇。 好啊， 阿毛你講啦，冇戲啦。 呢度係全民應該係14樓嚟， 十四樓嚟嘅， 咁啊，見到藍可兒啦，呢個 入去撳 lift， 其實我都冇好清楚。 佢不停喺度撳曬嗰排掣喎，係啊，一排 曬一排咁樣。 係，其實大家見唔見到佢個樣真係似唔似藍可兒咧？其實我都睇唔到。 其實我只可以講話呢條片好朦， 係 好朦。 有個奇幻迷咧，就喺我哋個嗰個奇幻迷會個 Facebook 咧，佢就話：其實係咪佢都成疑問？ 係。 咁大家當住係先啦。咁啊，見到佢咧，喂，喺個 lift 度咧。匿埋喺個角落嗰度，好似咧就 玩伏哩哩咁咯， 係啦， 咁俾人捉咁樣咯，喺度唔俾人見到自己咁樣樣咯。 咁佢又裝翻出去個走廊喎，咁有人就話咧，會唔會有一個人喺度追捕緊佢啦，追殺緊佢，而佢咧又知道電梯裡面咧係有閉路電視，所以佢咧就唔可以出現咧，就只可以喺側邊同佢講嘢咧咁樣。你覺得呢個可能性大唔大咧？ 如果嗰個人係殺佢嘅，就唔會咁咯。 冇個驚恐 嗱，而家呢個情況殺咗佢啦，已經 即係冇個驚恐嗰個表情啊嘛，你會好驚噶嘛， 其實會唔會玩緊個遊戲咧？ 係嗰時都有人話係佢哋玩緊遊戲啊，同一個人玩，同某一啲人玩緊遊戲。咁而家又行咗出去啦，呢個係一個咩遊戲咧？要咁樣玩嘅咧？玩卜哩哩咁係咪咧？ 係有啲似嘅，當時係有啲幾流行嘅，有啲喪屍嘅電腦 game 度。演化成現實版的一些喪屍逃生遊戲， 係咁睇下大家會唔會有朋友咧對電梯好熟悉啦？咁我下一集會揾一個電梯工程嗰啲人嚟講下啦。其實佢個門咧點解唔閂嘅咧？ 咁呢個都係一個好 QK 嘅事。 好奇怪啊！ 唔係啊，佢咧係有個 lock 掣喺下面。 佢咪撳咗個 lock 掣？ 係啊係啊，因為有啲報道啲 YouTube 片咧，淨係有人去 拍翻 嗰個 lift 嗰個撳掣嗰啲位啊，係有一個叫 lock 掣。 因為佢係咪俾嗰啲 bellboy 去幫佢啲行李咧搬 出 搬入嘅時候，就方便有個掣撳咗佢。 就唔使好似香港咁攝紙皮 啊！佢而家個隻手啦。 奇 奇怪怪的，是啦， 成日在那裡摸，他這個動作是最多人去研究的，即是他的手都蘭花手那些， 他明顯是像是跟人說話的， 你見到他跟人說話嗎？ 似是的， 或者跟空氣說話， 你在說話的時候你才會用 手部觸覺， 手部觸覺去形成一件事， 是 的，他這樣轉彎出去了。 這段片呢就沒有那個 time code 在下面的，沒有嗎？它是沒有， 這一段是沒有的，但其實我看過有幾段呢，在左下角是有個 time code， 而有些黑色的遮住 了，是遮住了的，是的，蒙查查 了，然後去到某些秒數呢，它就會停在那裡，不知道為什 麼，它去到某些秒數，你發覺它跳的那個跳頻呢，因為其實它都是進位的嘛，它的進位是很奇怪的，應該是其中有五十幾秒是 沒有 了， 才會是這麼快跳格的，即是跳去進一個位置的。 為什麼有人要剪走那些片段呢？ 是的， 那些片段 有東西要 cover， 是 的， 到底裡面有些什麼， 有些什麼呢？ 有些什麼陰謀呢？會不會有個人出現了呢，但又要保護那個人，所以要剪掉他呢？ 要剪掉他。 那既然是這麼重要的段片，為什麼又要披露出來呢？警方那剛才阿豪是不是說有些陰謀論， 豪說呢，其實剪接這個電梯條影片，他說最主要是想轉移大家的視線， 認為是靈異事件啊？ 即有咁樣講過，原本有很多傳聞話，又話呢條片嘅見到邊度有個人頭啊， 話喺個 影啊嘛， 嗰個影啊嘛，喺個排掣附近。 我睇係啊， 係咪有陰陽眼先睇到㗎？ 唔係，佢呢啲佢有個影像咁樣。 好易㗎咋，你揾台灣嗰邊嘅報導咧， 係啊， 佢畫佢畫曬佢出嚟， 畫曬我信阿毛多啲，阿毛咧好叻分析呢啲片啊相嗰啲㗎嘛。你話見唔見到個鬼啦？ 唔好。在我的看法是沒有，因為這些 lift 的鋼板呢，其實全部是一些經過打殖民的一些拖痕做的鋼板來的。為什麼要是這樣呢？因為這樣做的鋼板呢，其實它那個面有些 rough 呢，其實是那個反光是沒有那麼緊要的，而這個是一個很流行在80年代做電梯呢，它內籠裡面的電梯是這樣做的，可能佢呢個電梯就係當時咁樣做咗喺度，咁佢呢啲板咧，因為佢有啲殖民喺度咧，佢啲反光係好奇怪嘅，因為佢殖民嗰個面其實唔係平噶嘛，凹凸凸噶嘛，咁個反光係好奇怪嘅，咁所以你有時係佢明明可能部 lift 裏邊咧，可能佢有個位置有張海報，咁你嗰個反光就覺得佢好似個人噶啦，因為佢個反光奇怪， 算住個面容有扭曲咁樣， 係咯，關事嘅。 我知阿毛咧，阿毛有矛盾咯，即系阿毛话：，哎呀，讲呢啲咧，好似啲人唔系好中意听，因为中意听啲鬼啊嗰啲咁啊。你话冇鬼喎，你唔好听， 好难背弃我个专注。 咁啊，希望听东头嘅朋友中意听真嘢噶嘛。咁我哋尽量讲真嘢。如果你觉得唔好听，咁冇办法啦。唔系，咁但系我又今日咧，我突然间又乱咁谂咧，其实入边嗰个蓝可儿系咪鬼嚟啊？ 不是咁激啊！ 唔似， 唔係咁激啊！ 成片都是鬼嚟。 如果你看過一啲另外一啲嘅所謂靈異影像咧，尤其是喺 lift 裏邊你見過嘅靈體咧，好難好似頭先我哋見到一個咁實，佢企喺地。 好多都實體喎，我見到。 唔係啊，你見到個外形實體啫，我講緊動作啊。 動作實體。 呢個藍可兒佢踩落 lift 上，個 lift 係會喐噶。你明白嗎？佢掟入佢踩入部 lift 嘅時候，部 lift 有少少掟 嘅。喂，唔係喎，啲鬼會令到啲嘢喐噶，都可以。 但係你點樣撳有燈啊？ 鬼乜都做到 噶嘛？呢個我都當佢撳燈嗰度做到，但係一般嚟講，我哋見到即係尤其是日本嗰邊嗰啲靈異影像、心靈影像咧，見到有靈體喺 lift 咧，你唔會見到靈體入 lift 嘅時候，部 lift 係會震嘅， 會阻一阻， 而人就會震嘅。咁我唔覺得呢一段似咯，佢出入咗咁多次，部 lift 都喐嘅喎。 即係你又唔相信入邊呢個藍可兒係鬼魂嚟㗎？ 唔係，我唔相信佢呢一個係一個鬼魂，但係佢，我好懷疑呢個係唔係藍 可兒？係啦。咁但係如果唔係藍可兒，咁警方知道係咪藍可兒嘅話，係咪應該？佢哋睇嘅片段係咪會清楚我哋㗎？ 應該就嗱，老實講啦，因為 CCTV 咧，其實嗰個解像力唔高嘅， 都係蒙查查嘅。 一嚿嚿咁樣， 係其實嗱，佢呢件事係2013年啦。係 啊。 2013年據我所知咧，嗰啲所謂 surveillance camera 先至啱啱開始有高清嘅。 嗯嗯嗯， 之前的仲用緊啲超低清嘅， 同埋呢間酒店冇 呢個。呢 間酒店 係 應該係，我相信佢用緊80年代嘅科技咧，應該仲係用緊錄影帶嘅。係咁、錄影帶大家知啦嚇、即係有幾高咧 嚇。 咁佢係四分一我哋電視平時睇嗰個解像率嚟嘅啫。咁所以高極有限。 其實係咪錄影帶先有下面嗰？ 唔係，所有 CCTV 全部如果要攞嚟做監控咧、一定要出貪谷嘅，一定有貪谷嘅，冇貪谷我冇辦法 check 任何嘢噶嘛，係一定有貪谷嘅。 咁所以如果話剪接係我哋嗰時咧講譬如內地咧講阿念斌你記唔記得？念斌咧咪話喺差館咧就公安局啊，俾人哋打啦，咁佢中間咧就 cut 咗嗰啲咧，即係打到好金嗰啲就剪，擺明剪喎，仲 擺明剪，嗰啲係明剪， 美國喎。 但所以佢而家咪明剪都好啦，佢就揾嘢遮住個攤谷，仲要好好笑嘅就係佢前後剪啱啱跳嘅時間之後咧，嗰啲你睇到佢嘅攤谷其實係快咗13% 嘅，即係佢喺剪接嗰個技巧係高咗啲嘅。 下次我哋再揾嗰段有攤谷嗰段俾大家睇，好嘛？ 網上有啲人聽成 分析過， 分析過將佢fast forward 啲啊咁樣 咁我見到阿 Kina 咧 ，Kina Tam 咧，佢就話嗱，可以入電梯之前咧。可能被人捉咗去參加狂野派對，佢唔肯去，所以想搭電梯走人。咁點解佢唔撳落咧？即刻走咪得咯？ 點解佢唔走咧？即係佢到最尾離開，佢最尾唔係我當有人同佢講數啦，即係依然係嬲佢去個 party 啦。 入嚟啦！ 咁佢都係佢手舞足蹈喺度講啦，講完一輪之後，即係到最尾其實佢冇走喎，佢被人撩咗去個 party 喎。 佢似乎又想留低嘅喎。 係咯。 嗯。 佢到最尾係真係留低咗啊！佢離開咗，佢離開咗部 lift 噶嘛。 跟住就不知所蹤啦。咁但係當然我哋都話啦，根本都唔係好肯定個時間，唔知點解啲人會話係嗰日啊！我真係想知點解咁確定係1月31號，定係理所當然咧？我覺得好多嘢係即係大家會想當然咗咧。 玩嗱，假設如果真係玩 party 呢樣嘢係成立嘅話咧，咁1月31號就唔出奇，因為個個都係1月1號放假嘛。所以啲人開 party 就會1月31號晚嘅， 12月31號 係喎，1月31號唔會喎。 阿毛係咪傻咗啊？ 我傻咗 ，sorry。 你係咪有躁鬱症啊？ 唔係，因為點解 我腦亂咗？ 因為點解佢話嗰日？因為佢話30號佢仲有去嗰間書店買書嘛。係啊，咁所以就 買咩書啊？哦，去 係啊，去嗰間書店 last bookshop 啊嘛。 即係你講1月30號係咪？ 係啦，咁所以就覺得佢係1月31號遇害咯。最後一即遇害咯， 或者係1月31號失蹤啦， 失蹤啦，冇遇害， 冇遇害， 係咁咧就嗱呢一段嘢咧就係2月14號警方咧就公開啦，咁嗰時未揾到屍體噶嘛， 未 2月19號先有屍體啦，咁即係嗰段片唔係配合呢個結果嘅係咪？即係唔係配合佢嗰個意外溺死嘅結果嘅係咪？即係我哋 suppose 啊，如果以個時序嚟講， 當係先啦。當係先 好啦，咁段片究竟係又做啲 QK 咧？我哋可以或者下集再分析多啲，因為都仲要啲時間去解一下結啊。我覺得咁但係咧就我哋或者講翻少少，其實藍可兒咧，佢最奇怪就係咧嗱，頭先見到咧有人話佢其實係精神有問題啦，食咗藥嘅又有啦， 咁啊當然 係啦。但係頭先我哋講過話驗到個胃係冇一啲 藥物。 叫做 藥物殘渣啦， 處方係藥物或者係一啲最 common 嘅藥物啦，或者係冇啦，冇一啲咁嘅嘢嘅。咁即係當佢係冇拍過嘢，或者係 冇蝦嘢啦， 冇蝦嘢啦，係啦。咁佢精神其實係冇問題嘅咧，呢個人呢一個係一個關鍵嚟嘅嚇。咁咧就呢一個亦都係好 QK 地咧，就有一啲講法咧話其實佢係有躁鬱症啊，佢亦都有睇醫生，有睇開醫生，有食藥嘅，但係最離奇就屋企人否認， 屋企人否認，佢個同學都話冇。 同學咧就唔奇啊，因為屋企人可能即係會睇到佢食藥啊嗰啲嘢，你好難避噶嘛。屋企除非即係屋企好大啫，但係你去睇醫生，有一歲女可能屋企人都會知嘅。除非你 屋企好大又唔出奇呢樣嘢， 因為佢 嗱喺嗰邊嘅屋就 佢去咗呢一個 trip 之後咧，佢每一日都同屋企人保持聯絡啦。咁我當佢 平安啦， 同屋企人關係好好嘅。 即係好似 Maria 個女兒，如果你去咗一個人去咗旅行，跟住晚晚打俾阿媽媽講下平安，報下平安噶嘛， 都會啦。 咁即係關係好啊嘛。咁個女兒如果係有咁大嘅病咧，屋企人係應該會 suppose 會知啦， 應該會知， 係咪啊？應該會知。但係屋企人話冇喎，佢話佢個精神健康係正常喎。 我睇嗰啲即係有啲資料咧，話嗰個躁鬱症咧係有個 symptoms 咧係自己唔認嘅。 哦，佢自己唔認， 佢自己唔認自己係。 係嗱，關於躁鬱症，我哋下一次咧可以下一集可以講多啲，因為揾埋黃醫生傾啦。咁但係就係個問題，佢佢離開咗 Vancouver 之後咧，佢所做嘅嘢咧就唔似係一個。因為躁鬱症，大家一定要了解咩叫躁鬱症先。咁依度唔詳解住，但係佢所做嘅嘢，大家認為咧唔係一個有精神問題嘅人會做嘅，因為佢好正常地咧係去分享，好似我哋咁。如果突然間而家放我一個月假，我花家姐去温哥華旅行，我幾大周圍影，周圍影曬命啦。咁佢咧就一個曬命格局，佢就將所有相咧 po 曬上去同啲朋友分享。咁所以朋友就話咧冇可能，佢好開心。 兩面其實我身邊都識到有啲躁鬱症嘅人。是未發冇發病嗰陣時係正常人嚟嘅， 好開心啊嘛佢。 係啊，同埋有陣時會好 hyper 嘅個人， 所以就要了解呢個病症，你先至會再去推斷佢究竟係咪即 係真係有呢個病 精神問題咧咁樣。咁其實呢度嘅時候喺呢度就差唔多時間幾多咗幾多嚇，仲有三分鐘啊八分鐘係嘛？好啊，咁我想播一段片咧，就係頭先嗰套咧《鬼水空靈》啊，咁咧入邊咧。我覺得呢套戲咧同呢件事咧真係好巧合噶，你睇下呢30秒你就明噶啦，大家睇一睇啊！ 啊嗨！ 好啦，咳漏咗少少嘢啫，不過唔該曬 Candy 先啦，因為有一個鏡頭咧，就係佢影住咧，佢哋入呢個位咧，其實係四樓嚟嘅。咁咧就佢哋就係上天台啊，因為成日咧個媽咧就話覺得個天台嗰度有鬼啦，即係有個頭先見到啦，個女仔以前喺度跌咗落去啊嘛。咁佢就成日咧，即係好似有啲魔咒就引佢上去天台嗰度。咁咧佢哋又住喺四樓啊。咁咧就藍可兒咧 都係話 住喺四樓嘅，係啊 ，check in 喺四樓。 跟住話幾巧合咧？睇到係2002年拍嘅喎， 但會唔會有人係睇完呢一套戲，或者睇完嗰套美國嘅老番， 跟住用條橋，跟 住 係 照住呢條橋嚟去犯案咧？ 因為佢嗱，我哋就最憎啲穿作附會嗰啲啦，但係真係冇辦法唔穿作下呢度， 因為太似啦， 太似啦啲嘢， 係咪就係嗰個兇手疑似兇手就係揾個 target 係住四樓嘅，咁人就做呢件事。 佢仲要因為睇完呢套係日本片咧，所以揾個 亞洲裔嘅。 啊！阿毛咁都俾你諗到，但係當然啦，佢依一個就唔係酒店嚟嘅，頭先套戲入邊嗰個，佢就係 住宅 啦嚇，又係話發現咧話個頭先你見到咧個女仔開出嚟嘅水咧黑色嘅水啦，即刻幻想到就係當時咧呢個Cecil Hotel入邊嗰啲住客咧，就係聞到呢啲就係見到啲水變黑咯， 就係咁樣嘅環境， 就去投訴， 就係咁， 係啦。 系咁啊！唔知道有冇朋友咧喺呢個塞西爾酒店度住過啦？可以講下你去過呢一間酒店嘅感覺係點啦？咁啊，見到Pareka 咧，佢就話正常保安去到天台巡查咧，就會去喺水箱附近咧按一個打鐘嘅鈕，即係個鐘啊！保安去到嗰度咧就會打個鐘 啊， 係咪會咁？ 打鐘， 因為巡鈕 係啦，所謂嘅巡鈕 係。不過咧，就呢間酒店會有冇呢一個咁嘅程序咧？即係 個鐘喺個水箱隔離咧？ 我真的不知道 或者有冇簽到保？ 我那間有的係 亞洲嘅酒店， 我開嗰間有嘅。OK， 你嗰間係正常嘅酒店。 我因為我嗰間係正常嘅酒店， 係你嗰間正常嘅 有星嘅有星星嘅酒店。 咁但係而家呢間塞西爾係兜巴星酒店， 兜巴星酒店。 佢都話有星，有三粒星。佢話自己有 三粒星係嘛？ 係啊，網上睇係三粒星㗎。 係。咁但係實在咧，太過惡名昭彰可以咁講，因為咧就太過多 即係啲負面嘅一啲事件啦，同呢間酒店咧就扯上關係嘅。咁啊都下集我哋可以講下呢一方面啦嘅關於呢間酒店嘅傳聞啦。咁啊其中一個傳聞，我想喺度即刻補充一下先，就係、是、關於個黑色大理花 咧、 我成日都唔明點解啲人話佢喺呢間酒店住過嘅。咁嗰個根本咧就流到不得了嘅，因為咧 係隔兩條街啊嘛。 標摩啊 hotel 嘛 ，BILT MOLE 嗰間啊，嗰間係高檔好多噶。 高檔。 而且佢唔係喺嗰度住過，佢係嗰度出現啫嘛。 出現嘅。 佢話去嗰度揾佢家姐，咁邊度住過啫？咁咁呢度要講下咧，黑色大麗花嗰單案咧，佢咪又係呢個區域嘅。其實咧，佢1947年咧，你都可以喺網度抄翻咧，好完整嘅法醫報告，好詳細嘅。 好詳細。 嗰、那個警察局咧，佢哋嗰啲資料咧，好詳細嘅。好認真嘅， 當年嘅 LAPD， 但係2013年嘅呢一單案，你見到咧就好流下喎，真係好唔認真啊！係咪因為佢係一個意外事件咧定性咗，所以就可以即係收檔咧 ？Close case 咧，係咪咁樣咧？ 但係定性嘅係個法醫定 嚇， 唔係呢個先奇怪。 係啦，個法醫就嗰、個報告都好簡單，我覺得 其實係冇開庭過。 冇開庭過嘅喎，係啦，係咪家屬冇要求咧？唔知咧嚇，因為佢如果冇要求，即係覺得冇可疑。 如果提出到話要美國嘅法院上死因庭咧，除非一係真係覺得好有可疑嗰啲嘢，即係警方要求要上死因庭。一係咧就係佢家屬要通過美國嘅律師向。即係當地的政府提出了呢件事，咁、但係如果佢家屬已經覺得心力交瘁，唔想再搞呢件事，或者佢家屬都已經接受了個答案是自殺或者係呢個意外死亡咧，咁就未必會再做呢件事。 阿毛，我想問下，係咪要好多錢㗎做呢個司法覆核，即係做呢段嘅程序？ 你覺得律師會唔會同你講心啊？ 就係咯，咁可能即係要用好多錢。咁喺經濟上面，可能即係計個條數， 買屋都唔掂。 係啊，即係未必可以， 未必做得到， 做得到喎，係啊。 咁我哋啲期望唔係咁細膽嘅咩？阿 Vivian 話今晚唔敢瞓喎，咁大件事。咁大件事咩？真係 唔係啊！ 唔緊要，我琴晚失眠啊，我今晚應該好好瞓啊，我唔驚。好啦，我哋禮拜五晚咧繼續講呢個南可兒嘅續集，好唔好啊？ 好啊！ 希望下集咧，大家可以俾多啲你哋嘅 insight 啦，你哋嘅諗法啦、推斷啦，有邏輯好冇邏輯好咧，大家攞上嚟咧討論一下，好唔好啊？擺上台，大家討論一下呢個南可兒 重新。 仲有星期五晚 仲未報名嘅， 盤菜宴啊！我哋7点就會喺旺角咧嘅會所嗰度咧就食。旺角的某個會所嗰度咧就食盤菜，咁啊想知道相關資料咧，可以上奇幻迷會 MCFC 的 Facebook 啦，或者咧揾阿炮灰啦，佢就會咧幫你安排噶啦。咁咧就價錢就138嘅，138啦， 一 升都發啦， 好意頭，好意頭。 好啦，多謝曬大家，禮拜五再見， 拜 拜。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